会议还传达了涿州市农村气代煤、电代煤工作攻坚略行动方案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海岸是你，潮浪是我，呼吸着陪伴着你，潮声卷起，我爱你，谁亦难相比。啊，凡日记无大道理，赤角地仍然是你，阳光加上空气，在每日燃亮人生美。能尽情爱多么不错，我需要的就这么。爱着你如爱着我，那么相似的意义，看着你如看着我，眼光一致的暗示，我愿意。啊，平凡度过，宁静度过，亦庆贺，无论慢快，人生不再一个，共你凝望年月流过。啊，谁能尽情爱，这生都不枉过。你我得到的太多，爱着你如爱着我，那么相似的意义，看着你如看着我，眼光一致的暗示，我愿意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，但愿路上幸运如若是你的脚步。 我爱你永不永远，

让你的爱满心内，让 你看